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较强。预计午后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午后山区有可能出现分散性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1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来公众平台上报道了，比如说春风十里不如你、雨香、李海峰、圆圆、 Cherry、 特洛伊、谢谢都来报道了，还有根根，他说今天提前来报道一会儿，今天休息，可能没有办法及时收听到直播咯。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此刻的屏幕下方留言栏直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想要分享的音乐背后的心情。 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玩法，暖心互动，每天中午12点锁定收听哦。 这一周开启了我们的另外一种互动玩法，爱情大冒险。我们同样是在一首歌曲之后来公布互动规则，来希望各位到公众平台上确认甜蜜关系。今天的开场曲是来自谢谢点播吴克群，住在心里面。 是我的音乐，我的世界都围着你绕圈，不管黑夜或白天，快乐伤悲有我在你身边。你住在我心里面，你就是我的一切，我的世界也绝非刻意，你微微笑，我差点心脏病，我的心打开了门，你自然住进去，爱我呀，晴天霹雳。那一刻起，你住进我心里，你一句话，全世界都回忆，电视机里都是你。 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在这里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确认你们的甜蜜关系。已经我们玩了有3天时间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了解到了，比如说你只需要发送爱情大冒险5个字，然后呢发送你和爱人的微信昵称名称都可以告诉我就可以了。比如说爱情大冒险加上 A 和 B 是情侣，是夫妻，是伴侣，都可以。这样的话，你和爱人同时收听节目，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答题环节。每天都有一道题，而且问的是你们共同经历的一些事情。你可以看一下两个人发的答案啊，有没有默契度啊。之前我们问过，比如说如果只有一次旅行啊，你最想去的地方，你们两个人最想去的是哪里。还问过说这个你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看的电影的名字叫什么，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我记得圆圆 Cherry 之前还给我留言说到了这个和爱人呢没有共同喜欢的菜，但是非常互补，比如说吃火锅他吃肉我吃菜，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号来确认甜蜜关系。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歌要送出的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彩虹，他说今天呢在点播这首歌之前心里面又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昨天北京下了大雨，这一段时间24小时的时间，突然觉得心里面好像过去了好多好多的回忆的影像，所以此刻很想点播一首王菲的约定。因为我还记得曾经在大二，我天天陪着她上公交车去培训学校的日子，突然想到了那个时候昏黄灯光穿过梧桐树叶的时候一起唱这首歌的感觉。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 爱。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爱情大冒险的互动问题，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来确认甜蜜关系了。此刻欢迎你邀请你的爱人伴侣一起来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你也可以在，如果没有办法在车上收听的话，可以打开蜻蜓 FM 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的网络节目直播，也可以来同时参与互动。 OK， 来听好了，今天的爱情大冒险的互动问题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问题啊，这个周末，你们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请写出具体场所。这个比如说，就是小两口爱做饭啊，可能周末最常去的是超市。比较年轻的呢，可能喜欢去酒吧，喜欢去这个各种小吃街。那再有的就是可能喜欢去这个公园散步啊，去电影院啊。来，举你和爱人一起同时发送微信在公众平台上北京音乐广播，告诉我在周末你们两个人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看看两个人会不会发送的答案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就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Richie， 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2018年8月9号，想点播梁咏琪的这首《中意他》，节奏轻快欢乐，适合今天送给你这份生日祝福。12点15分，祝你生日快乐。 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也有计划，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旁边已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一幅画，有我和他，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他的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他的滴答中意他，中意他，他的护驾换上一个家，为他生一个半天说不出我爱他，喜欢他的安静不多话，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防备已放假，心不再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没有害怕，每次约会心中总会有火花，梦见你不化 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 思蒙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周末最常去的地方，比如说欢乐城，比如说爬山，比如说咖啡馆等等啊。这个无名说想给包美弟点播一首杨宗纬的《凉凉》，还有春风十里不如你想点播孙楠的《爱你爱不完》，送给雨香、李海峰、特洛伊还有根根。傅以子贵他有一点后知后觉了，他说秋天呢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丰收的季节，人生就是这样，没有对比可能就没有体会。在我们感激我们收获了些什么之前呢，我们先要感慨一下我们曾经都失去了哪些，是那些曾经失去的美好让今天变得更加珍惜。想点播君子的立秋，总是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在心中。昨天是立秋，这首歌我也在昨天节目的结尾还播放过了，所以替你把这样的一份关于秋天的感慨和祝福念出来就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豆豆，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他说今年我要跟谈了7年的男朋友结婚了，我们是初恋，而且从高一到大学毕业。他的工作不算是很稳定，家里面也不是特别的殷实。说实话，我的老爸老妈起初很反对，但是今天中午此刻我正在用手机偷听直播，我看到他在厨房里面忙碌的身影，心里面总是涌动着幸福的感觉，也希望此刻在公众平台上把这段祝福送出去之后，能够得到很多很多其他收听节目的朋友得到你们的一份衷心的支持和祝福。12点20分，豆豆要点播的这首歌，陈奕迅《稳稳的幸福》，我们来听。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一个人的路途也不 生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 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在公众平台上，圆圆 Cherry 说，昨天晚上呢，和初中的同桌一起在一家餐厅吃饭，也算是百忙之中见一面啦，很神奇了。聊了之后才发现，我们两个人竟然在同一家健身房办的卡。最后为什么会在餐厅见面而没有在健身房碰到过呢？还有很多朋友都来点歌了，我们稍后把这样的留言依次的分享给各位，也欢迎各位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直接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什么。12:24，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要替圆圆 Cherry 送出一份小确幸，来感慨一下昨天和初中同桌的这次非常神奇的见面。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什么？北京人99元就能畅游南北极？ 是的，看企鹅、北极熊就去天津极地海洋公园，各大电商均可购买。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

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那么在这一周呢，我们的节目组七夕节特别征集浪漫情侣或者是夫妻都可以。如果说你准备在8月17号这一天，七夕节也就是下周五，准备给你的爱人一份别出心裁的惊喜，那么请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加入到我们的这一次七夕节特别策划。在这一天呢，七夕节我会乘坐凹凸租车提供的浪漫专属车辆，一辆拉风的玛莎拉蒂，然后带上你，为你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一份价值5000元的黄金饰品送给你们。本次的活动大奖由中国黄金真如金提供的价值5000元的碗心耳钉一对。中国黄金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感谢中国私家车共享领导品牌凹凸租车为本次活动提供用车支持。所以之前错过了父亲节活动没有能够来报名参与的朋友，可以在这次七夕节活动一样的来参与一下。你只需要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写下你的姓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同时要写上你为爱人你们两个人的真实爱情经历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筛选，同时电话联系到您，为您策划一场难忘的纪念日。在今天半点之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阁下非洲，等你爱我。 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勿需难评，他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说，今天想点播的这首歌实在是太有感觉了，因为是从昨天晚上路过了这个家附近的一个集贸市场，当时路边的包子铺里面偶然听到了这首歌曲。那段时间大概是下午5点多钟，傍晚人声鼎沸，车马喧嚣，竟然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点播这首在昨天晚上带给我这样非凡感触的歌曲，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了，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我也希望能够在车上能够通过这首歌再找回当年的那些青春的记忆。在12点40分，勿需难评点播《你的眼睛》。 忘了熟悉，我情愿闭上眼睛，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你就是我的来生。 再次听到这首歌，就突然想起来有一年的这个歌手的舞台上，李健专门邀请了岳云鹏来作为他的帮唱嘉宾，两个人改编的歌曲当中还选取了这首歌《你的眼睛》其中的段落。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岳云鹏还发微信说，在最喜欢的节目上被最喜欢的歌手邀请，简直是惊喜。生活就是这样，总需要处处充满惊喜，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幸福感。圆圆 Cherry 也说了，说也希望替我的同事报名参加这样的一个七夕节的特别纪念日的活动。你可以让他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写下他的爱情故事。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下面进入到我们每期节目下半时段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环节，七夕节的百字情书展示。今天这封情书是来自王丽，要通过节目写给小苏。 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王小波写过，爱你就像爱生命。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王丽要写给小苏，话是这么说的：下课10分钟，冲下五楼，越过操场，给你买零食。我总是惹你欺负你，然后又想尽办法去哄好你。我没有来上课的时候呢，你急着担心我，但是我却会傻乎乎的笑。你说你想吃蒸饺，我5点钟就过来了，因为我害怕冻过的饺子蒸不熟。每天早上都给你买早饭，这样呢你就不用担心排队吃食堂了。高考前的时候我们去看比赛，穿了情侣鞋还被班主任发现了。我带你去我的大学，牵你的手。刚刚说的这些都是我们一起曾经经历过的记忆，而接下来我只想要一件事情，就是陪你一直的走下去。 当我伫立在窗前，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 谢谢。 我们感谢陈绮贞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天天想你》的翻唱，非常的柔情。继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此刻打字告诉我你最想听到的歌曲是什么。老范不老给我留言说呢，我记得当时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从这个寝室的床上摔下来了，当时头摔破了，还去这个学校的医务室里面来缝针，然后那个医生说呢，你不要害怕，我呢唱歌给你听，一下子就缝完了。到现在老范不老跟我说他还记得那个医生跟他唱的是这首非常非常老的歌曲了，我只在乎你。虽然那个时候只有七八岁，但是我对当时的那个片段实在是印象太深刻了，包括这首歌。今天也想在节目当中突然想点播这首我只在乎你，很喜欢那个医生温暖的话语和歌声，也要感谢他当时温暖了我这颗孩子的心。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的情意。如果说你也希望在8月17号这一天，今年的七夕节，希望给你的爱人一份难忘的纪念日，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写下你的姓名加上手机号码，同时还要写下你们真实的爱情经历，我们会进行电话联系，然后为你策划一场在下中午的时候一场难忘的纪念日。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Alan 点播，潘玮柏最近好像听出新歌了哈，他的一首非常非常活力的歌曲《爱上未来的你》，又有一点温暖的感觉。用这样的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而且明天是周五喽，欢迎到时候来点一首欢乐一点、开心一点的歌曲。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我们明天见喽。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